几滴眼泪，几封情书、哦、这样的话或许有点残酷，等待着别人给幸福的人，难忘过的路不怎么幸福。好可惜爱不是忍着眼泪留着情书、哦、伤过清醒要比昏迷痛楚，双眼又拖着错误，真爱来临时你要怎么留住？我知道绝望比冬天还寒冷，连自己是个好孤独的人，偏偏有爱上自由自私的灵魂。你带着他唯一写过的情书，想证明当初爱的并不糊涂，他曾为了你逃离颓废痛苦，也为了破镜重圆抱着你哭。好可惜爱不是几滴眼泪几封情书、哦、这样的话或许有点残酷，等待着别人给幸福的人，往往过得都不怎么幸福。好可惜爱不是忍着眼泪留着情书、哦、伤口清醒要比昏迷痛楚，紧闭着双眼又拖着错误，真爱来临时你要怎么留得住？ 没关系，堕落没关系，你要寻找快乐的权利。

我的心里有一首歌，常常会在这样一个时候想起，你听。 太美丽的爱情让人措手不及，我的爱才放弃，你远远离去。太勇敢的爱情为你流血的心，爱像泡沫。 我听到了一首歌，也是一种心情。 对，没错，你的心情我的歌， 你的心情我的歌。 人世变幻，到头来输赢又何妨？日日夜夜嚣张，富与贵难久长，尽早的容颜老于昨晚。人间看一次宽，看一段人世风光，谁不是把悲喜在尝？海连天走不完，恩怨难计算，昨日非今日待忘。浪滔滔，人渺渺，青春渺，飞去了，纵然是千条风流浪里摇，风萧萧。人世风光，谁不是把悲喜在尝？海连天走不完，恩怨难计算，昨日非今日待忘。 过，若日英雄则 懂寂寞，独自走向江畔的月光大温柔，嘈杂不能说一心要安静，就有一抹淡漠你说安度淡薄，冬寒落叶分散过，烽火连天不休，而你经常被人去左右，谁来铸就尔虞我诈是善果，说不清对与错，等到刀剑埋怨以后一切又从寂寞，独自走向江畔的月光太温柔，嘈嘈不能说一心要难听，就用一抹仰慕并说安度淡薄，风寒落叶分散过，烽火连天不休，而你经常被暗示左右，谁来铸就说不清对与错，等到刀剑埋怨以后一切又从头，在风向上斑驳，月光太温柔，嘈杂不能说一心要难听，就有一抹淡漠没说安度淡薄，冬寒落叶分散过，烽火连天不休，而你经常被乱世左右，谁来铸就尔虞我诈是善果，说不清对与错， 探寻可能发生的爱情，我想我是非常非常幸运，没有太多不必要的打扰和原因，专心倾听我心里面的呼吸和靠近我生命的声音，在这城市里充满各种梦境，每一个出口有不同风景，像一声声低语对我来说都好像失去，在这城市里我坚持的相信一定会有那么一个人，像这童年抒情或者像是频率，在某张寂寞的出口安排好了与我相遇，进行这座城市的旅行，想闭上眼睛去探寻可能发生的爱情，

己有多爱你。 Thank you.

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22:00。流动的声音和闪烁的灯光，驱走了白天的焦灼和浮躁，让身心回归本真，欣赏这座城市的夜景。品味103.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新闻整点听，整点听。 各位好，今天是2017年6月19日，星期一，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整点听。新华网消息，2017年上半年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近日进行，教育部考试中心首次正式为全国的全盲考生提供了盲文试卷。中新网消息，由中科院牵头的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试近日启动，这是我国继上世纪70年代首次青藏科考以来，第二次对青藏高原进行大规模综合性的科考，将持续5到10年。中国奶业协会会长表示，中国奶业被三聚氰胺困扰的阶段已经结束，我国奶业的主要矛盾也不再是质量安全问题，而是发展问题。17日，第20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拉开帷幕，本届影展共有498部影片参加评奖和展映，其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电影格外引人注目，共有32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180多部影片参加。这里是新闻整点听，本播精彩节目稍后继续。 一首歌诉说一个故事，为你讲述故事的手段各不相同，但只要沉浸在旋律中，就能感受一个个温暖到来的故事。你的心情， 让我一个人走，寂寞的路上有你相陪，醒来还有梦。 想见你分手接着来，情人梦时你却冷漠地走开，漫漫岁月带着欢笑悲哀，今夜见你已经陌生，旧情不在。曾期待有一天会出现意外，远走的你回心转意归来，漫漫岁月带着欢笑悲哀，曾经沧海桑田我已无情爱。 情难追，虽然你含着泪，我不后悔，那失去的一切好像火焰的云烟，勇气的流水。梦回无人相对，那失去的一切好像过眼的云烟，冬季的流水。

心动，谁让你心痛，谁会让你偶尔想要拥他在怀中，谁又在乎你的梦，谁说你的心思他会懂，谁是等到夜深，不会付出青春，他就会对你真恨。是否女人永远不要多问，他最好永远天真，为他所爱的人。谁让你心动，心痛，谁会让你偶尔想要拥他在怀中，谁又在乎你的梦，谁说你的心思他会懂，谁为你感动。只是女人容易一往情深，总是为情错

下过，时间和青春交错的城堡。你知道，就算大雨让这座城市跌倒，我会给你怀抱。受不了看见你背影那一道写下我不要不念的爱更离骚，就算这个世界被寂寞绑票，我也不会奔跑。最后岁月的残留写下我时间和青春交错的城堡。

其实全部都忘记。如花的经历，如水的孤寂，打开尘封已久的日记，遥远的消息，偶尔的惊喜，醒来总会有奇迹。如花的经历，如水的孤寂，打开尘封已久的日记，遥远的消息，偶尔的惊喜，醒来总会有奇迹。 飘雪的冬天，一句话能撕裂多深的牵连，变得比陌生人还遥远。最初的爱越像火焰，最后也会被风熄灭。有时候真话太尖锐，有人之后说着谎言，